锵锵三人行，前一阵我在这个香港，你知道香港一连好几个拍卖，哎，徐老师你不知道，你别看我有一个自寻烦恼的方法，就是呢我没钱嘛，我还特别爱逛这个拍卖会，我 看展览，读剧展。 真是自寻烦恼。 是，我还特别关心哪个东西哪件卖了多少钱。然后我就老看着那个图片啊，有的时候我还给人家要这个图册，人家说怎么着 收藏图册。 窦先生也办一个那个手续，怎么拍？我说不用了，不用，我就要这个图册。然后我就看，哎呀，一遍遍的想据为己有。这次你说经济好还是不好？就这次这个10月几号的这个苏富比、什么嘉德、瀚海在香港拍卖。既都拍出了很高的价钱啊，就是有的，其中有一个公共话题，就是马云， 马云也拍卖， 马云现在叫马良，神笔马良，你知道有个人叫曾梵志吗？ 我不知道， 曾梵志 好像听过， 是画家，曾梵志的这个画啊，创造过天价一点八亿，一点六亿， 好像 还是 一点六， 加这个佣金啊什么的。 哦。 啊，反正就是上亿元俱乐部的这个画家，当然啊，这个事儿就是说，现在当代艺术的拍卖价格呀，这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它跟它的艺术价值，这咱不好说啊。但不管怎么说，冯小刚你也知道是吧？冯小刚跟曾梵志也一起画了个画，就是也是卖了上千万。然后这次呢，马云跟曾梵志。画画，他们出来一个照片，这左边说这个买马云画的人和教马云画的人，一个是曾梵志，一个叫钱枫雷。钱枫雷，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后来知道他是谁了， 怎么叫后来？ 因为我不知道钱枫雷是谁，但是我知道有个叫钱多多的。 哦。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钱多多就是钱枫雷。因为有一次我是在嫣然基金的一个那个 慈善晚 慈 会。 善晚会里面，然后就有一个人很可爱，就跑过来说：“你好，你好，我是钱多多。”我说：“你叫什么？”我叫钱多多。我说：“你真的叫钱多多？”“对啊，就是钱多多的意思啊。”然后，所以我就对这个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这 但 名 是。 字。 但是其实那个样子我并没有记起来，但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人，就是他的性格，还有他的这个行为举止，还有他的名字，给我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印象。 这名字仅次于屠呦呦。 是，所以说马云身边奇葩多，这玩意儿真是同类相投。 是，后来我看到原来是他用电话拍下来的话，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因为他其实在很多的那个慈善的拍卖会里面，他都用。基本上好几次他都是用当晚最高的价钱，而且是完全超乎这个预期的价钱，把这个拍品拍下来的。 要不怎么能叫钱多多呢？是吗？现在就是钱多多呀，4000加上佣金4220万港币， 天哪！ 拍下了马云的这个 桃花源。 和桃花源，因为马云是全部用于慈善用途的，保护环境啊，就是桃花源基金嘛，就马云。那你可以看看他画的这个画，你看。这就是曾梵志和马云，他们画了一个地球，听说是这个画了几个小时吧，直径79.6公分。马云说他感觉很爽啊，就是说这个第一次用油画来这个画。当然，这个马良的这个作品呢，这不是唯一的，以前呢，这个神笔马良也拍过几百万的。你看，徐老师，你要能认出这俩字儿是什么字儿，我承认你是教授。 画禅呢？ 这主持人头一回念成活禅了，这马云的书法就是画禅，这是之前的，也是卖过几百万。再看，哎，你瞧瞧，看出他是打太极拳的了吗？马云的画啊，这都是在有几百万的这个价值价格，没有价值啊，价格。 而且那个淘宝上还有马云同款呢。 对，哎。这个事儿啊，你要说朋友圈，我就看朋友圈。哎，两种议论，因为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些艺术 艺术 家， 家， 这些艺术家有一部分是吧，就是我觉得是极其瞧不起马云，就说这种土鳖行为啊，你简直是侮辱艺术啊，糟践艺术，糟蹋艺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你这个，而且这个带坏风气，你一个不会画画的人。 画这么个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然后就卖4000多万啊，那这个你给这个艺术界或者做想做艺术家的人是一个什么空气呢？难道有钱富有财富？哎，像香港人有句话就爱讲什么呢？有钱大晒呀，就是有钱你就是老大呀。 那李嘉诚还没画画呢哈。 对，李嘉诚也没画画，好像比尔盖茨画过吗？嗯、我不知道， 没定过。 好，这是一种观点，但是又有一些个拍卖公司的，也有一些个其他人就觉得，你们这些艺术圈，你们不要犯酸，就是说马云的这个行为，他这个是慈善拍卖，说实在话，他跟这个艺术品拍卖市场不大是一回事儿，它是两件事儿。而且呢，我还看着一个拍卖公司的老板说，老板说这个。哎呀，我觉得这老板说的有点市井气，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说马云的能拍出这么样的这个价钱，你要看看，他的身家和他的朋友圈，就是钱多多之类的说。他说那天我出去抽烟，我就看见马云和他的几个朋友进酒店。他说我这一看，这几个人的身家加起来，那不得几千亿的身家？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人家是人家之间玩的游戏，人家买了，人家全部做这个慈善，你们犯什么酸呢？甚至还说了，说你们艺术家干净吗？别跟我聊中国艺术家了，你们这里边这个恶心的脏事儿，是吧？我知道的不知多少呢。所以你看，就为这事儿，就能够这样的两派争论。 我觉得发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发心是什么。我不懂艺术的，我朋友圈里也没有艺术家，哎，有几位画家，但是就是说， 我不是吗？ 你是表演艺术家， 对， 就是我觉得发心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如果说你单看，哎，那个曾梵志跟马云合作的一幅画，拍了4000多万天价，你可能会觉得哇塞，这什么跟什么呀？但是其实这整件事情，因为他这个并不是第一例了，王中军，我的前老板。华谊兄弟的那个董事长，他其实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大家知道他一直在收藏很多的艺术品，但是后来他也开始画画。为什么？他一幅画都要画卖40万，谁来买都不打折，不会因为你跟我交情特别好，我就是要卖这个价钱。为什么？他需要这笔钱去支撑，因为华谊兄弟有一个慈善基金的部门，以前这个部门靠什么？靠我们可能华谊兄弟的演员啊，或者是一些那个艺人捐款，或者是从外面募来的钱，但是毕竟募款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他最后他自己画画，然后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力把这些画卖出去之后，一幅画40万可以为这个基金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其实马云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他拍了4000多万，他这钱全数的捐进桃花源的一个叫做它应该算是一个环保类的一个慈善基金会。那其实这个发起人是谁？也是马云。这个慈善基金会发起人也是马云。那你说其实他也就是左口袋放进右口袋。 对，所以说呢，其实马云这事儿啊，很符合当代艺术的某些规律。有些作品还真的就是自买自卖创造价格的，左口袋放进右口袋。 但是你说这个创造的这个价值，毕竟他真的是一个曾经拍卖出天价的一个艺术家，那他加持过的一幅画，我觉得卖出天价，而且用作慈善，有什么不好吗？ 徐老师怎么看？ 我是判断不了，哎，我讲这个名人的附加值吧，这是，就是有的人家就是不愿意用这种附加值，你比如政治家用这种附加值也我在想毛主席诗词那些可以卖很高钱了吧，照理说。 哎，你不要说这两天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奖，屠呦呦好像还表示抗议呢，不知有人从哪找出屠呦呦写的信。现在卖几万块钱呢，就是拍卖屠呦呦的信，所以就是说这个字儿以人贵啊，这是一直就是有这个现象。 而且那毛泽东的诗词啊，他有正式版本，但是后来那个丁玲刚到延安的时候啊，他跟他关系好，他给他写，丁玲专门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后来胡风一直保持到很后来。那另外毛泽东把自己的诗重抄给他，有很多抄错，环球从此凉热哈、啊，他环球一样凉热。什么道中流积水什么什么错，你想我们都知道这写错的这个最值钱了，邮票错版是不得了的钱，所以我在想这些东西可能也都可以在拍卖市场卖很多钱吧。我亲身碰到过的 只有我们文学界的人。 嗯， 那我们文学界的人写字最值钱的是贾平凹，那我去过他的书房，他那写的很清楚，就是一个字8万。那我当时在想，就先碰到两个事，第一说他帮我写幅字，他就问我要不要写你的名字，我是知道如果不写我的名字呢，这幅字可以卖钱。 嗯， 但那也太无耻了吧，对不对啊？这个当然是我要他写我的名字，我努力使自己也变得同样有名，将来也可以卖钱。但后来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要这个字要卖这么贵的钱呢？后来他跟我讲了一条，我就解释我就通了。他那个书房里啊，摆了很多很多的出土文物，就那个罐啊、陶啊、近代的、唐代的，什么各种各样乱七八糟，明清的匾啊什么的一大堆，我很出了名的这个。我说你怎么来这么多东西的？他说那些人挖到了来找我的。那我说他们怎么找你怎么样呢？卖给你？他说我买不起，我就给他们写个字。 嗯， 而然后呢他就说到我这里就到底了，他我不会再去转卖拍卖什么都不会，将来我估计他大概也就准备或者建立一个馆，因为西安现在就有贾平凹的一个馆，他很容易就把它放进自己的馆里，将来作为文物留下来。我一听说人家拿来一个古罐给他，比方说你要你真金白银10万20万拿去买，文人嘛也都不舍得，那我给你写个字，我觉得这个非常合理。所以他们名人要怎么样利用他的知名度，舍不舍得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我觉得这都是他们的事，这跟美术史没啥太大关系。假如我们今天或者将来的人认为贾平凹的字真的是非常好，那自有他的地位，对不对？ 嗯， 万一马云将来也变成艺术家了呢？那也不知道。 马云已经是艺术家了，已经。 商业艺术家。 我看他做的买卖也跟艺术没什么两样。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马云当然不只是艺术家，现在在我眼里，马云是企业家、艺术家、这个外交家、演说家、活动家、慈善家。这个武林高手、太极拳高手，对吧？这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研究者，他太多面了。现在的这个问题还就是香港人，你看香港的穷人说出来的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香港人最爱说这句话，叫摇琴打一下呀。其实香港人就是认有钱就是大，对吧？他倒更实在。你觉得？哎，我真的觉得，我不说马云啊。我就想起我们这位朋友说，我到门口酒店门口抽烟，看见马云和他的几个哥们儿走进来，他说我就看他们都是什么身家的人。你知道我确实现在觉得在许多个场合啊，哎，这是不是一种人性的本能啊？真的有钱就是老大，但这吃桌一饭，大家众星捧月的那个就是最有钱。 你会不会站在他面前或在隔壁，你就觉得自己比他低，就气没有那么？ 我直到上个月以前都没有。我这个人直到上个月以前，我都挺直了腰板，有钱你也不给我，对吧？我完全不尿你那一壶。但是呢，从这个月开始，我腰塌下来了。我也觉得慢慢的，你知道这个社会会对你有影响，你慢慢觉得他最有钱呢。那么 那又怎样呢？ 我就会尊重他。 这个 尊重他不代表你不用挺着腰杆呀。 不是，我说实话，我就会对他有些亲近，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一种什么势利眼的，也不叫势利眼吧，就觉得，嗨，嫌贫爱富嘛，这有什么难理解的？我觉得， 哎，你们觉得这个嫌贫爱富， 你怎么不跟酒店门口要饭的跟他聊会儿啊？你怎么这个？ 你说嫌贫爱富跟以前，比方说皇上要经过这里了，或者皇上下面的钦差大臣经过了，哇，路封掉，啪，周围的人，那个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位皇上或者皇太子过来的时候，你的态度自己有点谦恭下来的，这个有没有类似类比关系啊？那皇上你也没关系，你站得远了你也可以对他没什么。 哎，不是光美，我跟你说这是肯定的。 嗯， 就正如一个小女演员，她见一桌男的，她肯定可能会对那个大导演或者那个电影公司的老板，不是说给人家献媚，至少她觉得不要得罪他，或者跟他尽量搞好关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总是常识吧。 古代人说的不卑不亢上哪儿去了呢？ 啊， 我说古代人说的不卑不亢上哪儿去了呢？ 不卑不亢啊。 哦， 不卑不亢谁做到了？不是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我说的意思啊，也不是那种。 为什么这个月发生什么事情，忽然让你改变了呢？ 不是，因为我 跑拍卖行跑多了。 不是，就是。首先我觉得啊，在今天这个拿金钱衡量一切的这个社会里，我觉得能挣到钱的人确实我对他有一份佩服，他比我有能力，他能挣这么多钱， 他就 值得佩服的地方。而且往往你就发现吧，这些挣钱特别多的人呢、啊、他的确至少在经济这个领域啊，你可以多听听他的意见，投资方面他就多听听他的意见，这个没有错。你知道，但是我说的这种心理啊，我已经堕落了，就不用说什么了。我是发现现在孩子们，就是90后，哎，都有这种。那天我跟他们在聊这个问题，哎，谁是富二代，他们就接近，在同学里，在朋友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个人是富二代。就好比说，谁不愿意跟王思聪交朋友？你明白吗？这没什么不难理解的。 对，还拼命刷屏 啊， 那个鲁迅。给俄文版的阿 Q 正传写序，有一段话非常精彩。因为关于阿 Q 无数的争论，有人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的农民，有人说是中国的国民性，有人说是世界都有的一种心理，对不对？精神胜利法，欺软怕硬，这个自欺欺人。鲁迅自己没有正式来讲过我的阿 Q 到底是写什么。我们今天都知道阿 Q 无非是一个人受了气了，这个气是上面给他的，强者给他的，他不敢对强者，然后他把这股气转到一个弱者身上。阿 Q 的基本心理是这样，所以有的人认为阿 Q 心理法是调解社会，促进和谐社会，但是鲁迅自己不这么看。他在给俄文版写的序里边说了一段话是什么，他说中国人历来是有等级的，元代就人分十等，今天表面的等级制度不存在了，心里依然有，所以就有小说里这样的人。你们，我理解啊，我理解鲁迅的意思，就是阿 Q 心理、国民性的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人在一个社会的等级制度下的一种生存机制。而这个等级制度在比方说在文革的时候很清楚这个等级，你上面有革命干部，有造反派，下面地府反坏又一层一层，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等级里边确定自己的位置。我本能的知道我对什么人可以凶一点，对什么人我必须笑。 我跟你说啊， 现在全转化为精神了。 这个在变化，我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样，但是我从小到大我经历了这一切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70年代的时候，那么对啊，接近的就是干部，对吧？接近的就是我党的干部或者是什么啊。好，那么再到我大一点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接近的是诗人，那是最有名的诗人，比如说北岛、顾城，那大家众星捧月啊，你就是大，你就是老大呀、啊，就是你靠哲学家是吧？包括那个时候谁特别红啊？好多研究哲学的人都特别红啊、那个时候年轻人就重视这个。那么到了今天，就是摇琴大赛。对吧？有钱就是老大。 郭敬明、王思聪， 有钱就是包括你看这股风潮，你推演下去，其实就是票房。你看电影就是票房为王，写书的就是销量说话，别的你们还是聊什么呀？你们聊什么？聊臊不臊的慌啊？你认为完全是一种这种东西了？ 但广美不理解呢，我也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相对来说，在台湾， 不是你让他说说，你才张嘴，人家没说呢，你这个， 对，我不能说我完全不理解，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现在的阶级可能已经是转换到心理层面，那这个心理层面其实不是别人附加给你的，是你自己心理的转换，这所有的动作在你心里转换，不会有人在你身上给你贴标签，就哪怕人家身上，像他老爱给我贴标签，他贴完我标签的时候，我心里的所谓的阶级，我该在哪儿，我还是在哪儿。对不对？他标签我是什么阔太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 什么贵妇什么东西，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人家一问我那天，对，人家一问我你干嘛，我是专业家庭主妇，真的就是专业家庭主妇，我给我自己贴的标签， 哎， 就在这里。 对，你看这下我们也就明白了，这个马云呐、啊，或者像李嘉诚他们内心的感受，他们可能也觉得冤得慌。 我招谁惹谁了，我自己苦苦奋斗，对吧，慈善款我捐了那么多，弄个画我都是为了保护地球，你们整天骂我这个骂我这个，出了事儿天津港你们爆炸了逼我捐钱，他也，我不就是个普通人吗，那我已经做了很多了，那么可能也有这种感受吧。 我不想你知道你现在讲这段话的时候，我脑海里出现我第一次见到马云的那个画面了，就那天其实那个就是 第一眼没看见是吧？ 大家都坐着， 对对对，坐。 就那天因为是饭后大家的那个餐具，我也不知道原来那个马先生在那里。然后就是马先生特别的安静，他特别的安静。然后你就看到身边有很多所谓的这个那个高大上的人呐、啊，就是各种的很厉害的人，各种身份的人，就各种的抱大腿。我就会觉得这哥们儿怎么这么淡定，他身材很娇小，这旁边各种高大上人，就是你就恨不得那些人就是像树熊一样的抱在他身上，人特淡定，该喝红酒喝红酒，该吃那个对西班牙这个火腿就吃火腿，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气场， 不然又能怎么着呢。 我相信你应该就不会是这样的 表现。对，我就架不住了，我肯定哎昏过去了。咱们切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现在轮我讲讲对这个事儿看法啊。我现在觉得吧，就说这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底线、没有原则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这个符合法律以内的自由，也就是说这事儿他爱怎么玩。完全的无可厚非， 还说的那个拍卖的事是吧？ 拍卖，对，就是有人愿意卖，有人愿意玩，有人愿意买， 对， 做了善事儿，咱们应该赞扬。如果你觉得他糟蹋了艺术呢，那么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是他自己的事情。你知道今天啊，我最近有一个，我说这个为人处事叫自担因果，就是有时候别人很难去评价你，对吗？比如说很多明星都写书法。都卖钱，对吧？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呀、啊，寒碜呢、啊，寒碜只有你自靠你自己感觉到。每个人都有一个寒碜的底线，对吗？比方说，我不说别的啊，我也是没有文化的。比方说，我也可能也想写点毛笔字。哎，真的有人说，你说我这没什么名气，现在拍卖行就有人说你也算有点名啊，你写啊，你写啊。你写就有人买啊，就你最后就能有，你卖一张几千块钱也是个价钱呢、啊、对吧、可是你知道吗，比方说我天天在看王羲之的这个字，我在看这个这中国的晋唐宋元的这个名家的书法，我看多了之后啊，我心里有个寒碜的标准，就是说你就是曾梵志，你就是毕加索，你要跟我合作一个画，我脸上挂不住的，我可是呢，我对我自己这样要求，可是我也完全理解您也许也有一个标准，就是可能以他对书法的了解，说我这把字不错，或者说也挺好，也可以拿出去见人，那么这是我就发现个人自定底线，就是他有一个，那很多这个明星他都觉得自己的字可以拿出去给大家，那说明他有这个自信，但是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依据于你对艺术，怎么说呢？你的理解和欣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当然这里边有问题特别复杂，甚至还有像那个谁啊，那个有个人叫什么呢？杜尚，那他可能他有一种颠覆艺术的想法，那就跟文革那个红卫兵似的了。那什么艺术啊？拿小便池倒过来挂上去，这就是我的艺术。他也有这么一种观念，所以现在都很复杂。我就认为，就是个人的寒碜只能靠你们自己知道。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啊，如果今天就是说有这么一件事情要发生了，贾平凹先生写了字，刚你说你帮由窦文涛把这个字给裱了框之后，这幅画可以卖3000万啊，这幅字画可以卖3000万，而且这笔钱就是说这个是已经笃定有人会拍的，你不用管多少钱，而且这个钱完全用于慈善。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我 只是去裱框而已。 比如说对我来说啊、裱框这没关系啊、裱框他要是让我画上两笔啊、我就认为，就比如说人家像说马云、方法是很多的，对吗？马云就是哪天打个毛衣 我估计也能卖几千万，他拍卖，因为他你是他是以人嘛，他不是以他的这个艺嘛。 名人撒尿能不能卖钱呢？ 哎，您那您是杜尚，您是那您是这个这 精装怪， 当代艺术的这个水平， 精装怪 不是，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一个有共识的标准，我们只能个人行使个人的寒碜。你比方说这有时候你就很难理解，十年前光美， 我咋觉得这事情就特别好，你为什么就觉得人家寒碜了呢？ 不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说十年前我连拍广告我都觉得是寒碜， 丢脸的事， 丢脸，但是很多人拍是光彩的事，这个东西你只能彼此尊重。 你现在还觉得寒碜？ 现在我改了，我现在想拍没人找了，这是 再过些年呢 机会 都没人理了。 对，你这观念不调整，你算没机会了，你这现在有价无市了，我现在卖肉都可以啊，这是 太阳不是你的了， 所以万一贾先生找你的话，我觉得你还是。